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14集，溃林之祸。震动的余波渐渐平息，掉落的碎石与尘土稀稀拉拉地打在穆剑云身上，一股霉变的气息混杂着扬起的灰尘充斥鼻腔，呛得他忍不住捂着口鼻咳嗽了起来。穆剑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身，用力甩了甩被震荡冲击的有些恍惚的脑袋，抬头看向四周，目击之处漆黑一片，先前的那颗焰火光珠似乎已经在那突如其来的震动中遗失不见。穆剑云不知道此刻四周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只是尚且流通的空气表明着这岩石长道应该并未完全堵塞，但他此时最担心的却不是这个，而是那个和他一同遭罪的男人。 江瑶，江瑶，你在哪儿？ 穆剑云紧张地呼喊着，正准备从衣袋中摸黑寻找备用的焰火光珠，而此时一团暗紫色的电光忽然在不远处亮了起来，江瑶的声音也随之响起。 我在这儿。 穆剑云连忙转头一看，却发现此时的江瑶正低头坐在不远处，背靠着岩壁，捂着右手臂，神情痛苦。 你受伤了？ 穆剑云见状脸色一变，连忙一瘸一拐地上前查看，果然发现江瑶的右臂袖管上渗着大片血迹，似乎是在刚才的震荡中被落石砸到了。 别担心，只是被擦到了一下而已，应该没有大碍的。 江瑶说着咬牙打算站起身，但却被穆剑云硬是按下了。 先别急着起来，要是骨折就麻烦了，我来检查下。 穆剑云眉头紧皱，伸手从衣袋中掏出了一枚淡黄色珠子，用力摇了摇，随着这颗备用焰火光珠的亮起，两人周围的环境也终于从黑暗中显露了出来。只见这岩石长道内到处都是碎石，但所幸的是这岩石长道本体还算结实，并没有大面积坍塌，不然两人恐怕难逃被活埋的厄运。 把法力撤了，不然没法止血。 穆剑云说着对江瑶手中的暗紫电光示意了一下。 那个我…… 江瑶微微张口似乎想说什么，但看着穆剑云如此认真的样子，也只能把到嘴边的话给吞了下去，依言撤下了手上的法力。而在做完这些准备之后，穆剑云便小心地伸出手，轻轻按在了江瑶的右手臂上。 怎么样，有感觉吗？ 疼。 能动吗？ 动倒是能动，手臂能动的话，那就代表骨头应该没事。 穆剑云轻轻舒了口气说道， 初步看下来应该是挫伤，幸好没有伤到动脉。来，把外套脱了，我替你止血。 穆剑云说着替江瑶退下一只袖管，随即将手中亮起的法术光芒按在了江瑶的伤口上，很快江瑶的伤势便得到了控制。而在止血完毕后，穆剑云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料，把江瑶的伤口仔细包好， 简单处理一下，出去后得二次消毒，在这种环境里要是被感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谢谢。对了，你的脚没事吗？ 江瑶看了看穆剑云脚踝上的纱布，似乎也隐隐有些渗血，现在他们两人一个伤了腿，一个砸了手，真可谓是难兄难弟了。 无妨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出去。 穆剑云说着扶着江瑶站起身，借着焰火光珠的微光转头看向周围。 既然我们还能站在这儿，那就代表着刚才那次空间坍塌其实塌的不是我们这片区域，很可能是我们之前待的那片森林， 也就是峡谷对面那片区域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接下来要坍塌的空间恐怕就要轮到我们这儿了。 江瑶眉头紧皱， 而且算上刚才那一次，整个空间已经坍塌了七次，也就是过去了七个小时，换算成现实时间应该是下午16点，这次的试炼是到下午19点结束，对吧？ 没错，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3个小时了。 穆剑云点点头，面色同样凝重。 如果届时出不去，怕是要在劫难逃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 只剩下最后3小时，也不知道陆星月和白芷他们怎么样了。 江瑶叹了口气，抬头看向身边的穆剑云，忽然发现对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 怎么了？ 见穆剑云如此严肃地盯着自己看，江瑶竟然隐约有些紧张。 别动。 穆剑云没有理会江瑶的紧张，而是突然靠上前，将手慢慢伸向江瑶的发间，从中取下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褐色物体。 那是什么？ 江瑶瞧着穆剑云手上的那枚物体，发现这东西呈现甲片形状，质地坚硬，表面有波纹状纹理，似乎像是一枚鳞片，只不过这大小和厚度显然不是鱼鳞，倒是和蟒蛇的鳞片有几分相似。 这东西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穆剑云看着手中的鳞片，总觉得似乎有点眼熟，但又一时说不上来。而正当他打算细细翻看之时，手中的那枚鳞片却微微动了动。穆剑云一愣，连忙再次定睛看去，这下他发现那鳞片可不仅是动了一下而已。随着一阵吸缩的响声，一条条细长的枝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鳞片边缘冒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那鳞片中央迅速拱起并开裂，露出了掩藏其中的四对复眼与毒牙。 这是…… 穆剑云脸色大变，甩手将那变异成怪虫的鳞片扔了出去。但事情还没完，只听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，一片又一片同样的鳞片开始从上方掉了下来。 怎么回事？ 穆剑云和江瑶两人连忙闪身躲开那些掉落的鳞片，抬头一看，发现漆黑的岩道上方缓缓现出了一团绿色荧光，在阵阵诡异的嘎吱声中，他们看到了一张干瘪扭曲的脸自上而下从黑暗中慢慢探了出来。 嗯，干尸！ 江瑶惊愕地看着那张干尸脸，立马联想起了当初两人在谷底发现的那些妖类尸体，而眼前的这玩意儿可不只是尸体那么简单。只见对方正狞笑着俯视着江瑶两人，将尖利的枯爪伸向了他们。 小心！ 只听一声巨响，江瑶所在的地面在剧烈的冲击下应声而碎，在穆剑云的帮助下，躲过一劫的江瑶挣扎爬起身，发现那具干尸竟然已在尘埃中落地，将那张扭曲的脸再次对准了江瑶和穆剑云。稀缩的脆响随着干尸关节的转动悠悠回荡在岩石长道之中，而随着这阵阵怪响，先前掉落的那些鳞片怪虫们竟然纷纷调转过头，转眼便爬入了干尸的铠甲之中。伴着那些怪虫的聚集，干尸眉心那道原本干瘪下去的第三只眼眶开始再次裂开，冒出了一只泛着绿色荧光的眼珠。不，那严格来说其实并非眼珠，而是一团由鳞片怪虫们聚集而成的球体，在异响声中恶心地蠕动着。 不好，这是傀鳞虫。 在认出那怪虫的一瞬，穆剑云的脸色刷的一下白了，而此时那具铠甲干尸再次低吼着扑了过来。江瑶见状连忙发动体内妖力，伸手朝着干尸奋力一挥，江瑶手中迸发的暗紫电光准确地击中了干尸的脑袋， 并在一阵脆响声中将那脑袋瞬间击飞了出去。然而出乎江瑶意料的是，那具失去脑袋的干尸非但没有半点停顿，反而加速向前冲来，将锋利的枯爪伸向了江瑶的胸膛。 血邪流光， 随着一道蓝色剑光抹过，那干尸的身体应声被斩为了两半。惊魂未定的江瑶后退数步，转头看了眼拔剑出手的穆剑云，却见对方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懈怠，依然死死地盯着前方那具倒地的干尸。在攻击下从干尸身上散落的鳞片，怪虫们又一次慢慢聚集在了一起，就连那些被劈得七零八落的干尸残骸也在怪虫的牵引下一块块接上，再次拼凑成了一具完整的尸体。江瑶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具在破碎后再次重启的干尸，已经惊得说不出话了。 果然是傀儡虫，这下麻烦了。 穆剑云咬牙盯着眼前的干尸，拉着江瑶向后退去。 这种虫会通过生物身体上的伤口进入体内，并且在内部将宿主啃食殆尽。不仅如此，在宿主死后，这种虫还会继续将尸体作为巢穴，把宿主尸体作为傀儡操纵狩猎。 那也就是说，外面那些干尸就是被这傀儡虫杀死，并且被操纵当成狩猎工具的。 江瑶诧异道： 没错，因为攻击尸体是没有用的，虫子才是本体。 穆剑云一边后退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 傀儡虫极其嗜血，怕是我们身上的伤将它们引来了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这傀儡虫不止眼前这些，要是这岩道里到处潜伏着傀儡虫，我们越是激发气血使用法力，越是会引来更多傀儡虫。 既然不能开打，那就只剩一个办法了。 江瑶看着前方慢慢爬起的干尸，转头和穆剑云对视了一眼。 跑！